一个有司徒欧阳欧阳太攞啲司机钱出嚟系咁以搞下嘅电视台，每日24小时不停为香港观众提供最快最新嘅资讯。艾粒电视台正式开台。开。接下来的节目是邪门增肥丸特约体育世界。 将人类极限发挥到最大极限，你有没有想过你都有你的极限？你有没有想过你都可以冲破你的极限？来啦，一起进入体育世界。先嚟睇睇一场嘅足球赛事先。 冇错啦，今日举行嘅赛事咧系旺角超级联赛嘅，由过马路唔睇灯咧对冷机滴水啊！ 我举行嘅场地咧就系你阿嫲个天台啊，好危险啊，大家千祈唔好学啦吓。 好啦，一开波啦，过马路唔睇灯嘅队长西瓜口就将个波一踢，哇踩波车啊！然后呢个时候咧，对方啊冷气机滴水嘅前锋行得慢，好快咧就将个波抢走咗啦！ 啊，好唔小心啊！行得慢一攞到个波咧，就即刻交俾佢队友，行得未啊？而行得未一脚咧，就斩过去对面线嘅队友炮眉文嗰度啊！ 射去！ 哎呀！ 哎呀！ 个波咧飞到冇雷公咁远啦，俗称打飞。 好啦，我哋睇睇跑马地嗰面嘅情况系点样先。 好啦，而家咧就喺跑马地嗰度咧，今日咧有啲唔同喎，唔知点解咧啲马迷啊去晒边度啊吓？ 咁你而家有咩见到咧？ 我而家净系见到一大班狗仔队咧齐咁追住，咦系啊，成成啊 ，Alan 佢喺度做紧咩啊 ？Alan 佢啊 ，Alan 佢捉鬼喎，而家原来佢嘅幽灵战车真系有幽灵喺度噶喎。 咁跑马地冇慢跑啊？而家 冇啊？喂，会唔会系沙田？你问一问 PA 啊，系咪搞错咗？唔该， 系咪沙田嗰边啊？ 啊，你自己快啲去一下先啦，系。 哦，好，而家去啦。啊，我到咗沙田啦，而家。 咁快啊？好啦，咁我都过埋嚟先。 诶，你都过咗嚟啦？ 系啊系啊。 咁我唔使揞住个嘴啦。 系，睇睇呢场赛事先。一起起步嘅时候咧，一出闸先有神勇小子，跟住有水喉佬同埋游灰水嘅。上到直路追上咧，有冬雪花同埋直径文。 哇，好多马迷都好开心啊！咁呢个时候咧，神勇小子咧同埋水喉佬仲有咧游灰水咧一路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哇，原来咧跟住之后咧，仲有冬雪花同埋直径文，我交翻俾你啦。 系啦，冬雪花同埋直径文咧再追上去咧，后面都有一个冬雪花同埋钟雪文噶。 哇，好多马迷都好开心啊！咁呢个时候咧，神勇小子咧同埋水喉佬仲有咧游灰水咧一路跑啊跑啊跑。跑哇！原来咧跟住之后咧，仲有冬雪花同埋直径文，我交翻俾你啦。 系啊，冬雪花同埋直径文咧，再追上去咧，后面都有一个冬雪花同埋钟雪文噶。 咁啊，跟住咧，原来咧有神勇小姐咧，同埋水喉佬咧，游灰水咧，跑错咗线，就调翻转跑喎。咁呢个时候咧，哇，已经去到咧冬雪花嘅脚底嗰度啦！哇！ 冬雪花去到脚底，我冇啦，咁啊真系我脚底好摸啊！ 哇，咁啊好啦，呢个时候咧，佢哋一齐去到直路嗰度，个都唔留你啊！奇迹系咁打，哇！ 有冇奇迹出现咧？ 系啦，只马俾个奇迹打死咗。 哇！个骑师自己跌咗落地，系咁跑啦，佢自己都乱咁跑，系咁跑，系咁跑，系咁啊！哇！快过晒啲马，哇！冲线啊，佢冲过咗终点。第一位系鱼虾蟹，第二位系侧田，第三位系涂改翼啊！ 好啦，咁啊，下个星期体育世界咧有人力发电机同埋呢个石橡筋斗远比赛噶。 好啦，拜拜啦，林嘉华。 拜拜啦，林嘉莹。拜拜， 拜拜。 跟住落嚟嘅节目系音乐节目，劲波咯都。 又嚟到好玩好食星期四，劲波啦曲 F U C 呢度啦，今日上到嚟我哋呢度嘅嘉宾份量好丰富下喎 ，Alan 系啊，伊文嚟自五湖四海有黑人女歌手 Jessica Mimi Momo， 香港嘅代表有阮文安喎 ，Alan 系啊，伊文周华强都会出现，同埋佢就 Mini 蔡勉丽都会喺呢度唱歌俾大家听嘅，哇系啊，伊文啊，事不宜迟啦，好唔好 ，Alan？ 不如我哋咧用一个比较特别啲嘅方式咧去介绍嚟自五湖四海嘅黑人歌手 Jessica Mimi Momo 啦，好唔好啊？好啊，呢个方法咧就系唱出嚟啦，系咪好特别啦？一二三， 嚟自美国嘅黑人歌手 Mimi Momo， 美国黑人 R&B and A and C 女歌手 Jessica Mimi Momo， 俾啲掌声。 唱完啦，我哋好赶时间要出广告啊！同 Jessica Mimi Momo 咧倾下偈先啦。Jessica Mimi Momo，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Hong Kong？ It's very dirty, I think。 好啦，转头广告翻嚟之后咧，就会有更加多嘅精彩节目噶，千祈唔好行开啊！转头翻嚟，转头翻嚟。 买咗神奇拖鞋未咧？买咗神奇拖鞋未咧？最新出嘅防火神奇拖鞋，你买咗未咧？依家仲有鱿鱼味同埋咸鱼味添，快啲买嚟试下啦！ 欢迎大家收睇劲歌金曲 FUC， 今日呢我哋香港嘅代表呢要准备出场㗎喇喎 ,Alan, 冇错 ,Alan, 有请阮文安唱出佢嘅新歌夸张啲咁多，唔该安仔。唱完啦，又要同阮文安咧倾下偈先噶，好开心啊！阮文咧，我知道今日有好多佢之前咧响 EK 年代嘅歌迷都嚟咗，我知道咧佢哋都好挂住你噶。有咩要同歌迷讲咧？同埋可唔可以顺便介绍一下你呢一首夸张啲咁多咧？阮文安， 你话细不啲？其实咧，我呢一首 好啦，又要交俾我哋响台上面咧已经准备好嘅歌手啦。唔该晒阮文安先啦，嚟自台湾，但系其实系香港嘅人嚟嘅，佢系。周华强，周华强咧今日会为我哋唱出咧多首佢首本名曲嘅《明天我要揸几年》啦。 明天我要揸几年，要不是你这么态度，能留住我所有的梦。 一起来好吗？ 明天我要揸几年。明天我要答应你，又不是你真，又不是你问，又不是时光就是能不能停 好耐都冇见啦，华强，过嚟倾两句偈先，点样啊？你呢排，华强？ 我啲朋友都好， 好啦，今日时间真系唔系好够啊，因为咧我哋仲有一位巨星未出场啦，唔该晒周维强啦，我哋一齐嗌佢名出嚟啦，好唔好啊 ？Put that Mimi。好开心你可以又找到一位呢唱歌的 DJ 呢出现在我们劲波罗曲这里的 Alan， 是啊，伊文跟 Mini 先聊两句先。 Mini 你好，是啊，我想问下你呢为什么会唱歌的呢？ 这首歌呢其实 好啦，时间不是很够了，不是很够时间了，下个星期的劲波罗曲 FUC 请来有五湖四海的泰国人妖梦梦妹，香港代表有阮文安，还有呢刚刚转头新唱片公司的梁富丽丽丽的，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啦，好嘛 ，Alan， 好啊 ，Alan， 好，依家呢个时候一齐同大家讲一句，拜拜，拜拜。 转头翻嚟会有09年 I Love 电视台节目巡礼，千祈唔好行开啊！ 喂，听唔听到啊？我话唔好行开啊！ 在已经是夜深了，请将你的麻收细。以下落嚟的节目是09年艾粒电视台节目巡礼。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艾粒电视节目巡礼，我是轻轻松松邓子芬啊。 大家好，我是邱之海敏啊。艾粒电视一直以来精益求精，制作不同类型的电视节目给大家收看。 没错，为了继续力尽完美，我们艾粒电视台接下来会不断推出令你目不暇给、星光熠熠、火蒜银花和好浮夸的节目给家庭观众，是不是啊阿 Man 啊？ 是啊，轻轻松松。所以今晚的艾粒电视节目巡礼会带大家一起看看09年我们会带些什么精彩节目给大家的。 没错啊，艾粒电视不嬲都好适合一家大细、老有咸宜嘅电视台嚟噶嘛，所以动画系我哋不可或缺嘅一环嚟嘅。而艾粒电视首创嘅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t 动画《爆裂战队》深受广大观众欢迎，所以喺09年将会推出全新超时空概念交换动画《猛虎勇将》， 制作经年。全新主题曲，全新班底，全新角色，全新的超时空概念交换动画《猛虎勇将》。冇讲咁多啦，爆裂战队合体！爆裂手指功， 真的很精彩啊！轻轻松松。 是啊，邱志海敏，艾粒电视开台以来一直致力提供欢乐给所有的香港人啊。 其实除了香港人之外，泰国人和日本人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来的。 没错啦，所以艾粒电视台09年亦都会推出泰文和日文双语广播，直逼向世界出发的合家欢节目《木木猜妹妹刺身》紧呢。 マラカダイヨ、私の案内を応対してる。 カモイケア、 交換。 おっ さい。私の穴、 とん。んたい。ちゃいもい。むいまいかい。 まなか、穴からきするのほうだい。たいの、まなかいしては、はたりのマスター。 ちゃいもい。 まなかいの、まさのまけ。 あ、じゃ、もい。 あ、たい。 おなまだ、 もさい。い したいの。 いなまだいの、まさしたのは、わからしね。 多谢收睇木木猜妹妹刺身嘅呢。 除了有这些合家欢节目之外，艾粒电视台还买入了首轮猛片《筋肉人生》，由隻手可热的武术指导殷子康指导的武术的。 另外还有深受一班四十几岁少女欢迎，由畅销小说《阳台上的监狱良孩》改编的长篇电视连续剧《阳台上的一箱波物》。 没错啦，最后当然有深宵节目由鲁真纯主持的《老走你的心》。脑是用了鲁真纯的脑的。 咁多精彩的节目你们一定不可以错过了，密切留意 09 I love 好睇到急急。 艾粒电视台今日的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拜拜拜拜。 压力太多停一阵，看下电视里两个黑帽一对白色讲嘢，今晚个 show 极致劲，严阵为卫国大唱老兵咁酷， 其实你位阿叔我请你出， 气氛相当高涨，声音失控，和家人合演仔细记和宝宝有我地，你的好知己，好军备，乜都交给你。 Jackson 和光仔講嘢， 我記得我記 得，連徐令比姐急咁妙。 好啦，我哋係 Love 電視台嘅節目播放完畢啦，不過咧仲有一個電影遊戲要同大家玩嘅，可以歡迎你打電話嚟18729093至到909嘅，只要答啱問題嘅話咧，我哋就會送電影戲飛俾你噶。而家呢個時候打電話嚟啦，六點之前咧會同你玩嘅。 好。